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739面。我们从倒数第三行最后一句看起。小行者，无量寿经超云：小行等者，实信菩萨名为小行，对不退故。实信，我们依照楞严经上所说的实信菩萨，楞严是大乘，是圆教从初信位到七性位，我们学习到此地七性是护法性，菩萨所证得的果位跟小乘阿罗汉相等这个相等是断烦恼相等，见思烦恼全都断了，智慧不相等大乘七性位的菩萨智慧是超过阿罗汉太多了这大小乘不一样的地方断烦恼相同，智慧不相同所以七性是护法护法性的。在这个地位，小乘讲的漏尽五种神通具足六种神通，六通具足，见思烦恼断了，小乘的偏真涅槃在这个地位上真的，在小乘呢，就是六通阿罗汉护持正法，那么由此可知，护法这桩事情是非常不容易。佛法的兴衰完全在护法。当年世尊在世，将护法这个使命付托给过往大臣、长者居士，他们有权、有势、有能力护持正法。我们看世尊当年才是他一生为我们示现的八相成道，从斗率天降生在皇宫，他父亲是净饭大王，19岁。 放弃王位的继承，出去参学了。啊，他也是来表法，代表我们今天所谓知识分子。啊，知识分子好学。啊，离家出去参学。啊，参学的过程当中，他完全取苦行僧的方式，实在是为我们表现佛最后入灭的时候，阿难尊者为我们祈请了一桩事：佛在世，我们以佛为师，跟佛学；佛不在世了，我们跟谁学？以哪一个为老师？佛没有指定任何一个人，啊，只交代了以戒为师，又补充一句，以苦为师，啊，那就是持戒要肯吃苦。所以世尊在求学的时候就为我们示现了持戒之苦，啊，持戒什么？守法了，守规矩啊。啊，参学到哪一个地方就要遵守那个地方的规矩，别人才欢迎你。当时印度是全世界宗教之国，每一个宗教都有它不一样的戒律规矩，佛都要遵守啊。啊，到婆罗门教守婆罗门的规矩，啊，到瑜伽就守瑜伽的规矩，啊，到印度教就守印度教那个学佛教，那是叫婆罗门教，啊，就是现在我们所称的印度教，啊，瑜伽、素论，啊，到哪一家就要守哪一家的规矩。才会受人欢迎啊！啊，这是表演了一个多元文化啊！佛是处处参学，什么都想学，都想知道啊！做一个好学生啊，好学守法的学生，给我们表演了12年。啊，到30岁，19岁到30岁，他求学，30岁开悟。啊，开悟之后，在落叶云渡五比丘，啊，就正式展开教学了。啊，一直就教了49年。79岁圆寂的，啊，那么从世尊一生的行仪来看，那佛教就不是宗教，世尊在学习当中他什么宗教都学过，也可以说他的学术是集宗教之大成，集印度学术之大成，他学学了吗？啊，最后在菩提树下把所学的也都放下，这才大彻大悟， 明心见性啊，见性成佛了啊。他这一个表演意义非常之深，我们要能体会到啊，我们要想学佛，那就得学他这个方法啊，走他这个路子，我们会有他一样的成就啊。他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对于一切法平等看待啊，而且都非常认真的学习，所以他没有一样不同啊。啊，在教学的当中，他确实是教学，是教育，他不是宗教。释迦牟尼佛的学生啊，皈依三宝，这是来证实戴老师的学生。当年印度许多宗教徒、宗教的传教师都跟释迦牟尼佛学啊，佛都接受，都是弟子，一律平等的啊。所以佛教要用现代的话来说，它是多元文化社会教育啊。就是地藏经的婆罗门女，那就是婆罗门教的，那是有宗教信仰的啊，他皈依佛门，没有改变宗教啊。宗教是侍奉天神的，婆罗门教是大梵天，他们的教主是大梵天王啊，没有叫他改变宗教信仰。到佛镇来学什么？到佛这个地方来学定学慧，最重要是学智慧啊，要遵守佛的规矩，就是戒定慧，应戒得定，应定开慧摄性菩萨没有开慧，摄性菩萨得定了啊，七行为护法性，在楞严经上讲得很清楚，阿罗汉所证得的是九次地定啊，四禅八定是世间的阿那含三国所证的是八定啊，世间最高的禅定，阿罗汉又升了一级了，世间法里所没有第九定啊，这经上讲的九次地定啊。智慧有没有开呢？还没有，这个智慧不是普通的智慧，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宗门里面讲大彻大悟啊，还没到啊。那是什么呢？那是第十性，十性心满，豁然开悟。这一开悟，他就离开十法界了啊。阿罗汉这是七性位，离开六道轮回了。第六性不退心呢，他还在四禅或者在四空天，这两个地方都是他修行的道场啊。跟立的在四禅天，无不还天啊，跟要顿的呢，他要通过四空天啊，才能够证得阿罗汉 啊，脱离六道轮回，啊，到其性位啊，离开六道轮回了，啊，他住在声闻法界，啊，十法界里头，声闻、缘觉、菩萨、佛，啊，这是四圣法界。我们看他这段文，为心静无退，则能保护任持一切佛法，而佛之气氛与其相接。静云心静安然，保持不失，设法如来气氛交接，这叫护法心。在这个果位上，虽然没成佛，感受佛的气氛啊，东方人气氛，现在科学讲磁场，也就是十方诸佛的磁场啊，他感受到了啊，阿罗汉见思烦恼啊，断尽了啊。现在这个世间找不到阿罗汉了，不但阿罗汉找不到啊，连出国都找不到啊，实现菩萨了，初现位都找不到啊，也许还有啊，我们没有缘啊，没遇到过啊，初现位的菩萨是什么样的人呢？他无我了，《金刚经》上所说的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他真得了啊！在这个境界里面，决定没有自私自利，决定没有是非人我啊，决定没有贪嗔痴慢疑，这都没有了啊，七情五欲通通没有了，实心菩萨了，那标准在此地啊。啊，一见性他是真佛了，而不是假佛了。啊，佛法的修持，经教是正上缘。啊，四缘生法吗？清音缘。大家都有，大家平等啊！清净缘是什么？佛性呢？大乘经上所说的，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你有啊，人人都有啊，啊，魔鬼出生地狱，通通都有，哪个没有佛性？既有佛性，皆当作佛。啊，你应当去做佛。这世尊在大乘经教里头告诉我们的，不止一次。啊，佛常说这是真话，我们要发愤。阿赖耶识里头有佛的种子，有菩萨的种子，有声闻缘觉的种子。也有六道的种子，换一句话说，十法界的种子我们通通去除啊，都在阿赖耶里头啊。啊，阿赖耶是妄心，成佛要用真心， 不能有妄心啊。所以六道里面众生用妄心用错了，啊，所以六道很苦啊。四圣法界也是用妄心啊，就是摄性里面七性、八性、九性、十性啊，这四个位次是用妄心，它用对了啊。怎么对的呢？完全依教奉行，佛教我们怎么做就怎么做，佛教我们不许可做的我们就不做啊。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依教奉行啊，完全遵守啊，一丝毫折扣都不打的，这就对了。所以七性、八性、九性、十性是释迦牟尼佛的方便有余土，从初性到六性的都是凡圣同居土，这神奇了啊，这个地位真是叫大幅度的提升了啊。如果我们真的初心念佛往生，给诸位说，就不是生在凡圣同居土啊，生方便有余土了啊。这些人念佛往生生有余土啊，凡夫往生生凡圣同居土啊，极乐世界同居土只有两道，没有六道。极乐世界没有三恶道，也没有阿修罗道啊，只有人天两道，难得了。娑婆世界六道众生去往生到极乐世界，定慧没有成就，都是生同居土。同居土里面有三杯酒品啊，每个人修行功夫不一样啊。关键就是在这个世缘呢，是不是真正能放下？啊，昨天我们透了一点科学家这些年的研究报告啊，这都是最近三十年间的事情啊，很近。科学发现了意念能量不可思议啊，这一桩事情世尊在三千年前就讲得很详细很明白，特别是法相唯识宗啊，跟我们讲宇宙的缘起，生命的缘起啊，我从哪里来的，我将来到哪里去，都讲得很清楚很明白。 啊，最近科学家发现，研究的人呢越来越多了。那我们现在遇到的一个麻烦事情，就是灾难很多。啊，现在到八月底了，我曾经预估八月份全世界的灾难至少有200起，果然超过了，是200多。啊，从今年啊，我是同学们给我收集的资料，从3月份开始啊，3月、4月、5月、6月、7月、8月，灾难是频率每一个月上升，好像3月只有50多起，月月上升呢，啊，7月有170多起，我说8月肯定超过200，真超过了，一次比一次严重，这是个麻烦事情啊！如果一个月比一个月少就好了，它月月频率月月上升啊。啊，这种灾难能不能化解？啊，今天科学家告诉我可以。美国布莱登讲的最清楚、最明白，只要地球上的居民能够回头是岸，啊，从今。弃恶向善，改邪归正，端正心念，这个灾难可以化解。啊，什么道理？科学家说，我们人的善念所感的是善境界，恶念呢，感的就是灾难。所以，天堂是我们善念造成的啊，极乐世界也如是啊。灾难呢，是我们的恶念造成的，全是自作自受啊，啊，不是别人安排啊。啊，地球出了问题了，是我们居住地球人的共业。啊，楞严经上讲的好啊，贪心感应的是水灾，啊，嗔恚感应的是火灾，火山爆发，气地球温度上升，这都是属于火啊！啊，愚痴是感应的是风灾，傲慢感应的是地震，啊，怀疑，对圣贤怀疑，对圣贤教学怀疑，这个灾难比前面四种还要严重啊！这是什么怀疑？是什么灾难呢？大地松了，松散了，很容易沉下去。现在我们看到很多地方，全世界都有，所以天坑，这中国人叫天坑，就是无缘无故这一块土地一下就陷下去了啊！将来这个大地会 一大片一大片沉到海底去了。这什么原因呢？是怀疑啊，贪嗔痴慢疑五毒啊。对自己来讲呢，会让自己五脏六腑啊变病啊，感染病毒啊，现在讲癌症啊。啊，对我们居住的环境呢，就会带来这么多灾难。啊，贪心重，海水会上升，将来沿海的城市通通会被淹没。啊，佛在经典教导我们消灾免难这些道理方法。美国布莱登博士所说的跟佛相应，我相信这个人没有看过佛经，没接触过佛教啊，他们是从近代量子力学里面发现的，发现念头能够改变物质环境啊，特别是集体的意识啊，祷告真有效果。日本江本胜博士在琵琶湖做的这个实验，这个实验传得非常之广啊，很多人都晓得。他用这一个海湾，这个海湾的水死水，20多年来气味很难闻，脏乱啊，他就用这个地方，他找了350多人，请了一个老和尚啊，带领大家做祈祷1个小时啊，在这一个小时里，他要求大家把所有一切妄念统统放下啊，专心只注意一句话，心里想着，口里头念着，这什么话呢？湖水干净了，我爱你。湖水干净了，就念这个。啊，350多个人就念这个，念1个小时。3天之后，湖水真的干净。不可思议，叫集体的意识，350个人通通想一个事情啊，要专注，不能有杂念啊，产生这么大的效果啊，如果我们真的懂得这个道理，真正肯发心，我们全心全意万缘放下，我们来祷告，地球上灾难没有了啊，地球上灾难没有了，这就真没有了啊。但是这种祈祷治标不治本啊，江本博士告诉我，这种干净清净的湖水维持了半年之后它又变脏了，又乱了。所以祷告是有效，治标不治本啊。什么是治本呢？释迦牟尼佛一生所做的，那就是事先给我们看了讲经教学，这是治本啊，讲经教学让大家破迷开悟啊。啊，第一个目标是帮助大家破疑生信。第二个目标再提升，就是破迷开悟。 你能入佛境界，真管用啊！对自己你要会用。如果你得病了，前几年山西小院40多个癌症病患啊，医院宣布他们的寿命只有3个月啊，他们回去了啊，知道自己寿命只有3个月了，什么都不想了，一心一意念阿弥陀佛求往生，没有想到3个月之后啊没有往生，再念3个月，6个月之后到医院去检查了，癌症没有了啊，这是什么原因呢？意念，心里只有一个好念，不想病了，只想阿弥陀佛、哎、阿弥陀佛是最善的念头，善中之善的，没有比这个更善了，想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这一生病没有了啊，那我们就懂得，我们要是把这个念头的时候回向给山河大地，回向给这个地球啊，每一天念佛给他回向，地球上灾难就没有了啊，纵然不能完全化解，我们相信会大幅度的减轻啊，海水上升1米能把它化解为海水上升啊，几公分，可以做到这个程度啊！问题是真心呐、啊，啊，科学家提出的时候，他也是有条件的，心地清净，有相当禅修的功夫。啊，所谓禅修就是清净心的。啊，如果真能找到8000多人，能救世界。可是我们心里冷静去观察，3000人不啊，这个8000人不容易啊，800人都找不到，到哪里去找？啊？真正身心清净啊，明文理扬五欲六尘都放下了，到哪去找去啊？理上讲的一点都不错，跟佛法完全相应，而实际上真不容易找到啊。那我首先我们现在要自度啊，自己不能度就不能够度他啊，度他一定是先自度，然后你才有能力度他啊，自度的真干呐、啊！啊，真干千万要记住，不能离开戒定慧啊，离开戒定慧是假的，不是真的啊，戒从哪里做起呢？佛法最低的戒律是十善业道。啊，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不贪，不嗔，不痴。有这十善，才是经上所讲的善男子、善女人。啊，佛才这样称你的，你才有资格学佛啊。如果不是善男子、善女人，你没法子进佛门的。啊，进了佛门之后， 接受三皈五戒，那就是正式的佛弟子了，皈依三宝了。三皈是佛门修学的总纲领，从初发心到如来地，决定不离开这三个原则。皈依佛，佛是什么呢？佛是觉，自性觉。皈依法，法是自性正。皈依僧，僧是自性清净。所以叫三自皈。皈依自性三宝。这个一定要懂啊。外面的那叫住持三宝。它有什么作用呢？它的作用很大。它提醒自己。你说供个佛像，看到佛像的我就想到皈依佛。我要觉而不迷。皈依佛是觉而不迷。看到经典我就想到正而不邪。看到出家人就想到我要静而不染。六根清净，一尘不染。他这个形象提醒我，没有这个形象啊，会忘掉啊。所以住持三宝的功德很大，道理在此地啊。常常在提醒我，让我不敢疏忽。不敢懈怠，遵守五戒十善。五戒十善是我们戒律的基础，没有五戒十善，什么都是假的。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学佛是从这里开始的。那么这么多年来，我们很感叹。走遍了全世界，在家佛弟子十善没做到，出家的佛弟子沙弥律仪没做到，那怎么能成就呢？那我们倒问，为什么古时候人能做到，现在做不到？难道现在人不如古人吗？我觉得现在人的聪明智慧决定不在古人之下，那为什么不如古人？我们去想啊，去把这个原因找出来啊。找了很久啊，找了好多年呢，终于明白了。我们这一代的人从小把扎根的教育疏忽了。这个东西没有学到。所以十善做不到啊。让我们想起释迦牟尼佛的教诲。他老人家在佛藏经。不是大藏经啊。经的名字就叫佛藏经。大藏经里头有这一部。分量不多。佛在这个经上讲。佛子不先学小乘，后学大乘，非佛弟子。我看到这一句明白了。我们没有学小乘， 一开始是大乘，小乘是大乘的基础啊。没有小乘，哪来大乘？那现在我们就问，我小乘为什么没学呢？中国人不学小乘啊，早年学小乘，隋唐时代，小乘有两个宗，陈师宗、居士宗，是佛法共同科目，都要从这学起的。啊，可是唐朝中叶之后，我们的祖师大德就不学了，这两个宗到宋朝时候就没有了。啊，现在许多人根本就不知道有这两个宗，名字都听不到了。那我们的这些祖师大德，他用什么来扎根呢？他用儒用道代替小乘，行不行呢？行。我们看到这2600年来啊，无论是哪一个宗，成就的人太多了啊。我们祖宗用儒道代替小乘没有错，儒道是自己传统的文化了啊，用这个来做根啊，把大乘接上，完全正确啊。那我们今天小乘不学了，儒道也不学了，变成没根了啊。所以最近这么多年来，我们全心全力提倡弟子规、感应篇来救佛教啊。弟子规是儒家的根，感应篇是道家的根，我这都是戒律，就儒家的戒律、道家的戒律。我们能把这两个根做好了，哎，十善业、三规五戒轻而易举啊，很容易就得到了，没问题啊。啊，所以我们提倡啊，要认真去扎三个根。三个根有次第的，一定先学弟子规啊，它是最基本的，基础的基础。实际上这三个根呢，就是观经上佛所说的净业三福啊，他这个三条是一句啊，佛讲得很清楚，这是三世诸佛净业的根本。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必须得遵守，不遵守啊，你就成不了佛啊。他第一句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你看四句啊。头一句孝亲，孝亲尊师落实在弟子规，慈心不杀落实在感应篇，最后修十善业，没错啊。我们如果把这一条疏忽掉了，头一条没有，从第二条开始啊。第二条是受持三规，居住中戒，不犯威仪。 第三条是大乘菩萨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总共是一句啊。可是前面四句我们现在都不学了，所以怎么修都修不成，修到老也是空空茫了，都没有结果。所以这三个的根不重要啊，你从这个三个根上去扎，然后你才能够入初性位也啊。我们今天怎么修初性都不能证得啊，小乘的时候虚脱还国我们证不到啊，我们永远在出国相，就没办法证得出国啊。问题我们把它找出来了，找出来就赶紧就补习啊，卧补啊，啊，一定把这个课程补出来。这三样东西啊，《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道》，当然要念书啊。实际上他不重视念，也不重视背，重视行。你一定要字字句句要做到才行啊，你做不到是假的啊。它是戒律啊，有这个根，佛法的戒律就不难了啊。因戒你能够得定啊，持戒的目的是得定，得定的目的是开智慧，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你就成佛了啊。这是三世诸佛修因正果的总原则总纲领啊。无论学哪一宗，无论学哪个法门，决定不能少的啊，少了就不会有成就啊。这让我们明了古时候人为什么都有成就啊。出家高僧大德啊，在家的时候高士啊，大居士啊，都有成就啊。有成就才能护持佛法，为什么呢？他内行，他不是外行啊。外行人来管内行，那就麻烦大了啊。所以佛门的内护一定是出家人啊。我初学佛的时候常常想到四十岁之前要认真努力学习经教啊。四十岁到六十岁这二十年啊，要讲经教学啊，不辜负释迦牟尼佛了。释迦牟尼佛一生讲经教学四十九年了。六十岁之后呢，这就退休做护法啊，就好像在学校，你是个很好的教员，年岁大了，退出行政，啊，退出这个教学，专门来管行政，啊，来做内护，内行啊，啊，你初学的，我知道你想学要些什么，你讲经教学的，我要知道你需要什么。啊，我会玩全心全力来帮助你协助你啊。如果是个外行，他不懂啊，啊，你所需要的他完全不知道 啊，那护起来就很困难了。啊，40岁之前如何培养他？就是戒定慧三学，这真护法了。啊，40到60的时候，如何成就他弘法立身？啊，他有修学的经验，他有教学的经验，啊，然后叫他来主持道场来护法，啊，请他做住持，啊，请他做执事，啊，佛门里面执事跟学校的执事完全相同，所以你细心去观察，佛是学校，啊，住持是校长，首座是教务。管教务，维诺是管秩序啊。我们今天学校里的这个训导啊，维诺就是训导，管训导啊。建院就是总务啊。你看大学里面这三个纲领之四。啊，大学里面称教务长、训导长、总务长。啊，你在中学里面去看，啊，他叫主任，啊，教务主任、总务主任、训导主任。对，他的的确确是学校啊，他是教学。现在非常不幸，把佛教变成了宗教。这是非常悲哀的一桩事情啊。啊，它是真实高等教育啊。啊，不过我们有信心看到近代的这些科学家啊，他们一定会认同佛法。佛法将来是高等科学、高等哲学啊，肯定的。啊，宗教将来没落了，佛法变成了学术了，啊，变成高等的科学跟哲学。啊，可是佛法的修学，一定要依照释迦牟尼佛教导这一套方法。啊，不依照这个方法的时候，没有第二条路可以能够通达。明心见性啊，只有这条路子啊，这个时候不能不知道的，不能不认真学习的啊。所以学了之后再担任教职，最后啊来护持一切佛法啊，这个护法的工作做得好啊，做得圆满了。啊，佛之气氛当然跟自己相切了。啊，你能入诸佛如来的磁场啊，诸佛如来的磁场遍法界虚空界。怎样能够跟他相结合呢？清净心。清净心就是此地的护法心、七行为啊，我们这个经体里头清净平等觉啊，清净心你刚刚接触到，这是声闻缘觉。如果是平等心呢，你是菩萨，你跟佛的气氛是完全相应的啊。如果你觉悟了，大彻大悟了，你就成佛了啊！所以经体上清净平等觉这三个阶段啊，得到清净是阿罗汉， 他得到了，得到平等，是第八性啊，第九性、第十性得到平等啊，得到觉悟了，那是最后的一个位置，就是实性圆满。实性圆满呢，就大彻大悟啊，他就脱离十法界了，他往生到诸佛如来的十宝庄严土，就这么回事情。啊，经云，心经感染，经是进步啊，精进呐、啊，安然呐、啊，自自然然的向上提升，保持不舍。啊，这是他的功夫，这是他的定功，他不会失去。啊，设方如来七分教解，啊，这开始教解，后发现。啊，不懂佛法，护法就难，就非常非常之难。啊，现在我们生在这个世界，这个社会是个乱世，啊，整个世界混乱，灾难频繁，我们自己要晓得。啊，真正觉悟到了，就要好好的学习。啊，先求自度。啊，在帮助有缘的同修。什么叫有缘呢？他真心。啊，他能够理解，啊，讲给他听，他能懂。听懂了，他真肯干，这叫有缘众生。啊，这个一定要帮助啊。不能疏忽。再看第八性的菩萨，回向性啊，八性，七性是声闻啊，是阿罗汉，八性是辟支佛啊，还是小乘啊，阿罗汉见思烦恼断了。习气没断，啊，习气如果断了呢，第七性习气断了，他就到第八性了。八性是辟支佛，啊，见思烦恼习气全断了。那么八性菩萨断什么？他在学什么？尘沙烦恼。啊，他在此地断尘沙烦恼。回就回转，向即去向，为以护法心，微妙之力，感佛之光来照。又佛回光，一向于佛，又如双镜交照，光辉互现。啊，这后面这就是比喻。经云，这《楞严经》上说的，觉明保持，能以妙力回佛慈光，向佛安住，这叫回向心。啊，佛光照他。啊，他的光反射过去也照佛，三种回向，这是回向菩提。啊，我们要知道，回向是我们学佛目标在哪里。 啊，目标是在成佛。所以通常讲回向三处啊，第一个回向菩提，这是回向菩提；第二个回向众生啊，跟一切众生结法缘；第三个是回向实际，实际是自信，回向真如，回向自信。啊，于世出世间一切法都不希求啊。啊，不施不希求果报。啊，乃至于持戒，持戒只希望得定。不是别的。啊，得定呢只希望开慧。啊，开悟。于世出世间，名闻利养一丝毫都不沾着啊，这个重要啊！啊，所以拔心尘沙烦恼断了，但是还有尘沙的习气啊，他已经到九性位了。尘沙烦恼断了，他就到九性了，升级了。在九性位呢，九性位是全教菩萨，设法界里面的菩萨啊，设法界是第九个阶级了啊，他必须在第九性里面把尘沙烦恼的习气断掉啊，尘沙习气断掉的之后，它就是第十性了啊，这个是第九啊，戒性，为心回向佛，则于境界安住不施。这个戒是道功戒，已经证果了，在菩萨位啊，马上就要证佛果了，十法界里面的佛啊，十法界里面的佛，天台智者大师，他老人家讲六级佛，把佛分作六种。啊，这一种佛呢，叫相似级佛，不是真佛。啊，就是实心菩萨。实心菩萨很像佛，我们一般人决定看不出来。会把它看作真佛啊？为什么说他相似即佛，他不是真佛呢？因为他没有转世成智，他还是用妄心啊。不过虽用妄心呢，他用得太好了，妄心里头没有过失啊，所以他很像佛了啊，这是道功戒，所以安住不施啊，他没有破戒啊，他没有摄取戒。经云：心光密会，护佛常宁，无上妙境，安住无为，得无一时，这叫戒心 心光密会，我们用一句世间的话来讲，可以从这里能体会到它的意思，就是自己的心跟佛心心心相印啊，这就密会的意思啊。佛的心是定的，清净即灭，自己心也是清净即灭啊，很像佛啊。这护佛常宁啊，宁是宁静啊，无上妙境安住无为啊，得无一时，说他戒律的圆满，圆修圆证了 啊，在这个地位上，把尘沙烦恼的习气干净了啊，这一断尽就成佛了，就第十行啊，十行叫愿行。这是十法界里面的佛啊，相思即佛，尘沙烦恼的习气断尽了。那么他还有什么烦恼呢？无明烦恼。什么叫无明？我在讲起的常数起心动念就是无明，可是起心动念的意思太深，一般人不会懂。这个要在大乘佛法里头要细说啊，起心动念，你看看设法界到顶了，因为起心动念才有设法界，要不起心不动念，设法界就没有了啊。所以这叫根本无明啊。你看经上有说啊，佛说的无明不觉生三系啊，六这个三系，从三系相里面呢就生六处相啊，境界为缘长六处。这是什么？这是佛法里面跟我们说明宇宙的缘起。宇宙怎么起来的？就是最初一念不觉，那个一念不觉就是起心动念啊。有这个起心动念呢，设法界才现前的。不起心不动念，设法界就没有了啊。我们六道，六道是执着，就是见思烦恼变现出来的。阿罗汉、七性菩萨、他把这个见思烦恼断了，这一断六道就没有了。永嘉大师正道课说得好啊，梦里明明有六趣，六道是个梦，一场梦啊。你梦里头没有醒呢，你再继续在做梦啊。一下醒悟过来了，六道就没有了。啊，六道没有了，出现的是什么境界呢？就是四圣法界。就是此地的七心、八心、九心、十心。你看到这个境界。 这还是一场梦。啊，六道是梦中之梦啊。啊，这个梦呢，要不起心不动念，设法界就没有了。设法界没有了，那人到哪里去了？你就看到一真法界现前。所以，一真法界才是真正梦现呐。这行了之后，真的是觉后空空，无大千呐。啊，永嘉大师。见性的，他要不明心见性，这个话他说不出来。所以，设法界是一场梦，六道轮回是梦中之梦。啊，我们睡觉也做梦。那是梦中梦中之梦啊！佛教导我们对于整个设法界要这样看法，这就《金刚经》说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一切有为法，包括设法界啊，就是包括此地实性位的菩萨啊，不是真的。所以实性啊，在这个地位，他断什么呢？他断无明啊，无明就是真正做到不起心不动念，这设法界就没有了啊，现出来的是一真法性啊，诸佛如来十宝庄严土啊，换一句话说，也是自己本有的十宝庄严土。啊，跟佛的十宝庄严土是一不是二，真的是心外无法了，法外无心了，全都是自信的变现出来的。啊，他超越十法界呢，他就入初住了，华严经上的初住，啊，那就是四十一位法身大士主报土。啊，这是大乘经上常说的 啊我们看这个文，唯有心住境界而得自在啊。现在人不懂啊，以为受戒很辛苦啊，不知道受戒是得大自在啊。啊，受戒要很辛苦的话，谁干这个事情啊？戒是清凉啊，戒是自在啊。我们现在为什么看不出来？好像戒对我们的约束太多了，我们不自在了。啊，那是什么呢？我们平常放逸惯了。放荡惯了，通通学了一些不好的习气啊！现在要叫你把这些习气一桩一桩断掉，你就感觉很痛苦。你不知道那是真自在。你现在感觉到很快乐、很自在的时候，那是痛苦。为什么？死了以后到三途，你才晓得那真的是苦啊！啊，戒律你觉得现在好像处处都受约束，要守规矩，你来世的时候不到极乐世界，你升天堂啊。你说升天堂快乐还是下地狱快乐？啊，戒律能够帮助你的人生升天堂啊，能够帮助你往生极乐世界啊，这个世间自私自利、名闻利养啊，贪嗔痴慢，它帮助你入三途 啊，你如果是真正明白了，真正懂得了，你在戒律里头享受清净自在。啊，真放下了，释迦牟尼佛当年表演给我们看了。啊，他家里不是没有钱呢、啊。他为什么去圆门托钵？大自在呀、啊！那我们觉得他很辛苦，你细细就冷静去观察，身心健康啊，容光焕发，精神饱满啊，教化众生，他快乐啊，一无所求，一样的不要啊，接受他教化的众生放心了。为什么呢？对佛不需要交学费呀，不要供养啊。啊，自己自在，要大家一起通通都自在。这是佛菩萨。啊，所以这些地方要细心去体会，能体会到一定认真去学习。啊，连这个身体都放下了，何况身外之物？啊，所以故能遍游十方世界，化导众生，随其所愿。习皆满足啊，众生有些疑难杂症，通通可以帮助他解决啊，一无所有，能够啊遍游十方，这种不快乐的啊，所以要学佛。我在学习阶段那个时候，最初的十年，释迦牟尼佛不接受人供养，啊，这个我要学，啊，我一出家就讲经。讲经是在家时候学的啊，所以我一出家第二天去教佛学院啊，白胜法师办了个三藏学院啊，去请我去上课啊，同时也就应外面同修其他道场请我去讲经啊，那么我的条件很简单，交通费用你们负责，我住在你们道场是，这是衣食住行你照顾到了，钱一分钱不要。啊，还有一个受皈依的，我带你们的和尚受皈依，皈依证是你们当地寺院里面住持发皈依证。他的名字啊，我给你带举行仪式，不归于我，归于老和尚。老和尚是你们的一直老师，为什么不能归我？我居无定所，你找不到我啊！我在每个地方住的时间都不长啊，所以法缘很深呐、啊。啊，多少寺院些法师他很愿意请我去讲经啊，为什么？不要钱啊，信徒的供养全归常住啊，给常住带来收入啊， 又带来很多人，这么多人潮啊！我跟信徒决定不建立关系，我不会拉你的信徒。为什么？我没有道场，我也不要道场啊！有很多人要给我进来，不要。释迦牟尼佛没道场，没有道场才自在啊！有道场，管理道场多费操心的。啊，在台北有个很虔诚的信徒，简丰文居士，他是个建筑商，盖了一栋大楼，要送一层给我做讲堂。我说好啊，我以为是开玩笑的了。哎，大楼建好之后啊，我从国外回到台湾，他在机场接我，把所有权状啊在机场送我，我一看是真的。真的，我是开玩笑的，不是真的，是真的，不是开玩笑啊！我说你是不是想害我？我不想害你，我说这个为正法救助啊，啊，护持佛法，怎么敢害你呢？我说这个道场要不要开销？那当然要开销。我说你不是害我？一个月多少钱开销？啊，那个时候。一个月大概有6万块钱啊，得要6万块钱开销。我说我到哪里去找钱呢？啊，他这个时候才警觉到了，他问他怎么办？我说你每个月拿6万块钱来，啊，我就接受你道场。你不每个月拿的时候，我不敢，我不上当啊。我不可能去问信徒要钱呐、啊，哪有这种道理啊？所以每个月拿6万，拿了6年啊，拿了3年，3年之后啊，道场信徒多了，就有收入了，收入可以能够这个能够负责得了了，我就告诉他可以了，你就别拿了，啊，拿了3年，啊，我不会杀人当的。啊，所以多少人送道场的时候，我不要啊！哎、啊，我要跟你要，就是谈这个条件。这个道场一个月多少开支，你从哪拿来？啊，我不会受你的害，你说多自在！啊，所以到任何道场，对他们都有利益。啊，带来人潮，也带来财富，啊，所以都喜欢我去讲经，啊，也都聪明，我聪明，他们也聪明，哎、啊，他们不会让我久住，讲个1个月2个月，赶快走。那为什么给这个地方信徒不会建立感情？别信徒来了，将来给我盖庙，啊，那他们又害怕了。啊，我一生就过这个日子，这个日子是从本师释迦牟尼佛那里学得来的。啊，真自在啊！啊，这个地方道场建立了，找到我，啊，我是这里的董事主席，啊，我从来不过问的。啊，道场是3位护法出钱买的，产权呢归3位施主。啊，道场怎么我们借用？啊，无条件的借用，我们做一天就用一天，哪一天不做了，物归原主，还给你。这释迦牟尼佛教给我们啊，你看看世尊当年在世，在鸡孤独园讲了不少时间，竹林精舍 也讲了一段时间，那都是居士他们的花园别墅啊，供养佛，请佛在那里讲经说法啊，我在那里学到了佛有使用权，护法他有所有权，所有权是他的，使用权是我的。我这一部分经讲完了，物归原主，还给你。所以释迦牟尼佛当年这些弟子都很乖呀，乖乖学习啊，心都在道上啊。啊，他的长随众1255人，为什么呢？这财产是有主的，谁也得不到啊。那大家心就在道上了。如果财产是释迦牟尼佛的，佛将来灭度了之后，这个财产我们可以接受啊。他的心呢，贪心就会起来。所以佛很聪明，早就想到了这一招了，没有财产。啊，佛的这些弟子，这出家弟子的时候，你想继承财产没有？佛一分钱没有。啊，大家都要学佛一样，得大自在，得真正的清净性啊。啊，所以遍游十方世界，化道众生，你看随其所愿。啊，众生想要什么，我们都能满他的愿。那经云，住戒自在，能游十方，所去随愿呢，名为愿心。这个愿是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我已经很多次了，劝勉大家不要拿钱财供养我。啊，为什么？你们拿钱来供养我，要分心，这钱怎么用，怎么给你们赔付，我要操这个心的。啊，没有钱我就不要操心了。啊，好在这一套呢，我学了印光法师，十方四众的供养，通通印经布施。啊，印足一生就是发布施，很单纯。那、啊、他自己用这个十方供养建了一个印刷厂，啊，苏州报国寺的红化社是印足建的，啊，那个经费就是十方的供养，啊，通通在那边的。哪些地方有灾难，是从印经款项拨一笔去救灾。啊，所以他的钱没有第二个用处，通通用在印经上。啊，这个我学会了。啊，我这个六十年了，也是用在印经上。钱多了印大经。啊，你看大藏经差不多快印到10000套了。啊，保存中国传统文化我们也尽了力。啊，商务印书馆第二次重印四库全书。这是中国最大的一套丛书。啊，来找我，我听说好啊，好事啊，啊，难得了，我现在有钱了，啊，我说我跟你订100套，啊，跟我算成本价钱，我支持你，啊，100套，成本价钱1套50000美金，500万美金。啊，书印出来了。啊，世界书局也来找我。 啊，世界书记过去四库会要，我跟他买了大概有六七十套。啊，这个书他只印200套，我给他买了将近70套。啊，送给谁呢？送给全国，每一个省、自治区、啊直辖市，就特别市，啊每一个地方选一个大学，送大学图书馆。啊，同时我也送大学大藏经。啊，那么这一次是再版了，那他们总经理的时候，好事情啊！啊，我说我还有钱，我给你订200套，啊，会要，啊，200套也是500万美金，啊，这钱就开销掉了，啊，这2套书就开销掉了。那么有人送我全书之要、过学之要，这是我多年想求求不到的，还豁然看到了如获至宝啊，真的是中国的国宝啊！我们怕他将来失传了、所以我让书店世界书局跟我印1万套啊，全书之要1万套，过学之要1万套，分送给全世界大学图书馆收藏，这个东西就不会失掉了，不会再失传了。啊，好事情啊！保存中国传统文化，保存佛经，啊，佛经有很多，它有版权，我们就没办法。啊，现在这个龙藏没有版权啊，所以龙藏我们印了大概有将近7000套，这已经流通了7000套啊。日本大藏经、大正藏，早年台湾跟日本没有签这个合同的时候啊，没有签这个版权的事情，台湾翻印，我印了1000套啊，这是十几年前的事情啊。那么签了这个版权这个条约呢，就不能再印了啊，所以以后就改印龙藏啊。那么其他像普通这个小本子的很多种啊。啊，将来我们大量流通的就是净土大经解跟大经解演义啊，这个对末法9000年修学净土的人会有很大帮助啊。我们这些事情要真干啊，当然底下最重要的，我们怎样帮助培养人才，这是大事啊。经典这一方面我们这样做了，我们相信世界上有任何灾难都不会失传啊，不可能完全地方有灾难，总有一些地方保存下来啊。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弘法人才的培养啊，这当前呢迫切的严重问题啊。我也是到处说，希望真正有福报的大护法着重啊培养人才啊，希望这些真正发心的人要遵守老祖宗的教诲，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啊，基础一定是把4个根扎稳，无论在家出家，弟子规感应篇13页，沙弥律仪 在家也要修。啊，沙弥十戒二十四门为一。啊，在家出家统统要修。你有这个基础，你再深入经藏，无论是出家身份、在家身份，都可以讲经教学，佛法就兴旺起来了。啊，只要有实学，不一定要有文凭呐。啊，我给诸位同学说，我初中毕业没有文凭。啊，可是现在是。在国外很多大学要送给我博士学位，那我告诉那个东西没有用处，啊，我这个行不需要博士学位，啊，所以人要用功，要发奋，要有实学，啊，要有真东西。啊，在这个社会啊，你才能走得通啊！啊，全世界的社会啊，能够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这个实现愿心就是这个意思啊，它不是别的愿啊，普贤菩萨所说的啊，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实信呢就介绍到此地啊，现在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啊，739面第二行啊，小行者实信菩萨并小行对不退苦，这个不退是什么呢？是三种不退，因为小乘还退，小乘只有位不退，他的行会退，念会退啊。那个大行菩萨了，他是三不退啊，圆正三不退，小行菩萨不行啊，所以说对不退苦啊啊，在这一方面呢。他比不上大菩萨啊，该为不退菩萨名为大行菩萨啊，这就是三种不退啊。实信呢称为小行菩萨，以身沉不定，有进有退啊，他的行有进有退，他的念有进有退啊，只是位不退啊，位他绝对不会退落到六道啊，阿罗汉不会再退到六道了啊。他修菩萨道啊，他会退转到小乘啊，他有这个问题啊，所以它是不稳定的，再称为小行啊，大行小行意思在此地。我们再继续看下面经文，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也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具足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这个彼就是极乐世界，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四字佛刹、立成佛刹、得手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啊， 单位是用亿来计算的，和数百千亿乃至万亿。这一段念老主解释说，以上名就说明他方举了十一个佛刹啊，举成佛刹名举了十一个，皆往生菩萨之所，那么此下呢附标第十二第十三，这是下面的经文。会所曰：十三次序为出世前后，为月方所其一为名。啊，这个佛刹排列的先后次序原因呢不太清楚。啊，是不是这个佛刹了尘有先后不一样啊，是不是依照佛刹尘的先后来说的，你比如说释迦牟尼佛的佛刹西方极乐世界，他才十几啊，如果按顺序来排可能他排得很后面啊，但是他教学的成就啊，以成就来说呢，他又排名到第一了啊，按这个佛刹成立次序来说，他可能排在后头啊，所以到底是哪两种啊，佛在这里没有说清楚啊，其一为名，故今也不必深究啊，我们也不必在这个地方啊去研究它啊，没有关系。经中啊举本土即他方十三个佛刹啊，这十三佛刹呢仅为无量刹土中之略列，举几个例子而已啊，刚才我们念的这一段是娑婆世界以及十一个佛刹啊，十一个佛刹，这十一个佛刹菩萨去往生的啊，圆照佛刹有十八具体那有他菩萨摩诃萨往生极乐世界啊，这个数字说出来了，东北方宝藏佛刹有九十亿不退菩萨，注意这个点是不退，不退菩萨是明心见性的人，圆证三不退啊，这就不是普通的人了啊！你看看实性位的菩萨还有进有退啊，实性再往上面去就初住了，圆教初住就圆证三不退啊，这样的身份呢，都往生到极乐世界啊。下面举的这些例子也是讲不退菩萨当往生者，啊，这个当字是不定的，已经往生的，现在往生的，应当往生的，啊，那就是 他的条件都具足了。啊，那就是已往生的不说了，现在往生的也不说了，啊，当往生的、当来往生的，这个数字就很可观了。或数十百亿，啊，有数十亿的，有数百亿的，或百千亿。啊，数百亿、数千亿的，乃至万亿的，这么多的菩萨到里面往生，可见得极乐世界的殊胜呐，极乐世界的庄严呐。啊，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用我们今天的话说，他老人家是三年半学，你看世尊为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不是一次，多次重复啊，我们在经典里面看到的许多经里面附带讲到极乐世界的将近200种啊，专讲西方极乐世界的大家知道三部经，无量寿经、阿弥陀经、观无量寿佛经啊，这个三经是专讲极乐世界啊，而三经里面唯独这一部经是世尊在世多次宣讲佛当年在世讲经只讲一遍，没有讲第二遍的啊，唯独这一部经是多次宣讲，显得这部经重要啊！啊，在中国翻译最多的，从汉朝到宋朝800年，翻译过12次，啊。从翻译的经典上来看，失传的有7种，现在保留下来的5种，就原译本，5种原译本，5种原译本里面的经文对照看呢，里面出入很大，出入大就说明不是一次讲的，如果是一次讲的，翻译纵然不同，大同小异啊，这个不是的，这个是问题真的是很大啊，特别明显的就是愿啊，愿是无量寿经的核心最重要的一部分啊，你看有本子是48愿2个本子，还有2个本子24愿，就差这么多啊，宋朝翻译的本子36愿，所以祖师讲这个决定不是翻译错误啊，一定是原本不一样，传到中国来的原本不一样，那原本不一样，那就是佛多次宣说这部经，对，让大家特别注意到这个问题啊。啊，这是世尊一生多次宣讲，普度苦难众生，让一切众生对这个经只要能信能解，你能够懂，能真正发心求生净土，没有一个不往生， 啊，真的是一生圆满成佛的大经，没有比这个更殊胜的。啊，所以这个意思我们一定要明了，啊，然后你才感到稀有难逢，啊，得人生不容易，得到人生闻佛法不容易，闻佛法能闻大乘不容易，闻大乘能够闻到这一部经，那是真正不容易啊！尤其是夏莲老的汇集，汇集的天衣无缝啊！我们读这个本子，就不要去读五种原译本了，简单多了。五种原译本全部在这一本里头啊，集大成。啊，念老的注解也是集大成啊，注经里面讲到净土的东西他都把它抄在一起，祖师大德注解的东西也汇集在一起，经是汇集本，注也是汇集本，真正不可思议啊！我们这一生就像开经记所说的，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们遇到了，彭吉清所说的无量劫来稀有难逢的一天，我们遇到了。所以弥陀经上说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因缘我们去做了。现在问题就善根福德，善根是什么？能信能解是善根，真正肯念佛求生净土，这是福德。今天我们就学到。